隆重推出由埃德加·斯诺家人授权、美国优秀配音演员播讲的英文原版广播版《红星照耀中国》。8月1日起，每晚11:30 ，FM92.3， 带你在广播中领略中国红军那不可征服的力量。 It was early June, and Peking wore the green lace of spring.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播唱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大家周末的早上好，这里是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30到9:30准时陪伴你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今天早晨呢，依然是由我和爽爽，然后这个周末啊，陪伴大家早晨2个小时的时间。 我发现这个我们俩还没出现，然后大家就发现了很多的变化，说今天的这个在花椒上的这个微微的封面换成了我俩的照片，所以是我俩的场， 是吧？我刚才没发现， 刚才看到天哥和蔡弟的瓜都在那个翘首以盼，能这么说吗？ 哎，早上好，早上好啊！这个我们的老朋友，早上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早上好，早上好。今天是周六，然后是我和孔文陪伴大家度过早上的这2个小时的时光。 哎， 然后我们可以预告一下，在之后的1个小时，有孔文的一个特别好的哥们儿，深度文艺青年， 深度 加上这个理论派的这个学术大咖， 学术和这个理论相结合。因为这个如果说学术呢，他这个目前是一名这个博士生在读， 博士生在读， 对对对。然后这个， 但是说到他的职业呢， 职业呢也是， 他又是一名导演， 是一名青年导演。然后自己呢，就是这个拍一些广告片呐，一些纪录片呐。然后这个梦想也是拍摄一部这个不能说一部啊，如果有很多部更好，就是这个大电影，这个口碑呀，然后这个票房都这个非常棒的电影，也为之这个梦想一直在努力着， 就是心怀电影梦的这样一个青年才俊。 可以这么 说，我真的觉得是青年才俊。 对对对对， 因为昨天孔文发给我他的资料，我看到他的这个履历，真的是 牛叉闪闪。 对啊，对，关键小伙子吧，长得倒也还凑合。 好，我们待会儿来期待一下孔维这个哥们儿、哎。 对对对。 看到阿良关帝庙跟我们打招呼说早上好，没见过这位小伙伴，早上好。 早上好啊，然后也跟这个各位网友、各位听友预告一下我们的这个收听收看方式，然后大家可以首先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现在呢还有这个北京时间，大家下载北京时间的 APP 啊，在北京时间里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就能够找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我们的这个一直这个采用的方式，我们的合作伙伴花椒啊，在花椒里搜索活力982也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互动啊，然后也欢迎大家支持我们，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出去，分享给更多的小伙伴，谢谢大家。 好，我们一起来度过这个轻松和愉快的周末的早晨。那么尽快进入到我们的第一时段，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你的好奇世界。 哎，等会儿我先说一事儿啊。菜地的瓜，这个老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他说，对你俩更铁一点，别告诉山水啊！放心，我们肯定不告诉他们。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看肯定不告诉。 全录下来了，我告诉你。 没事，我不说，肯定不说啊！没事。 天哥说，今儿这大爽汤里加花瓣了，是因为我今天穿的是一粉色的 T 恤。 哎，对， 送给大家这个七月底的桃花。 七月底的桃花， 祝大家八月桃花满满。 对对，这个都但是呢，都是希望大家是这个。正桃花啊， 正桃花， 就是、 别太多烂桃花， 哎，别太多烂桃花，烂桃花费时费力又费钱的，大家犯不上，是不是？ 你看人吾皇，你看吾皇看到了，看到没有？ 吾皇看到 了，留下了很多的把柄。 这对，都是自家人才这么说呢，咱千万可别出去说去。谢谢大家，别出去说去。 小伙伴们要罩着我们啊，一定要罩着我们，因为今天跟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特别有意思的适合周末的消息。 哎，对 啊，我们今天上来第一条要说的是这个苹果音乐的广告。说的是苹果音乐，因为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关注哈，其实苹果音乐经常出一些非常有情怀的广告。一个出做音乐的软件还持续的在输出这种原创性的内容，我觉得挺让人感动的。 首先吸粉也不少啊。 对，吸粉不少。 哎， 然后他每一次的这个广告呢都有一个新的点，那这次呢新出的这个广告是一个黑白的默片 啊，这个其实有点就不像，就是如果说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正规的这个接受方式啊，这个思维逻辑，比如说可能更炫酷一些，科技感更强一些， 对， 但是反而采用了这种复古的方式。 对，我来跟大家放一下这个苹果的这个广告吧。这个广告有一点，这个我觉得是有一点意识流的感觉 啊。 对， 意识流啊， 有点这个意识流的感觉。 讲意识流啊，这个我们下边一个小时的时间都可以留给我们今天的嘉宾啊，讲意识流他就能给你讲一个小时。 但是好像暂时没有办法跟大家播放这个，哎，可以看到了， 看到了是吧？ 看到了，来跟大家放一下这个广告。 The freedom, the simplicity, the open road. Oh yeah.My home. No matter where I go, the heart stays here. My friends, my family, this country. There's nothing that replaces the feeling of getting it out there and letting it all go in the wind. Soundtrack that drives it. My country, my people, my music. Apple Music. 这个广告的这个文案其实特别的简单。 嗯。 就是有一个这个烟酒嗓的大叔，是美国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乡村音乐的这个音乐人，他就说。对，他就说，他说，我很喜欢这里的感觉，自由简单，和我的朋友家人在一起，无论是什么样的场合，我应该都会找到这样的一首音乐。就文案非常的简单，但是整个的这个感觉特别的复古。 对，他拍摄的手法非常复古，但是这个整体的感觉还是非常美国化的， 非常美国化，大家可以感觉到这个大农村的感觉。 对对对，美国乡村啊，乡村歌手他的这个灵感的来源地啊，创作了这支广告。 其实有两个品牌的广告我经常会关注， 啊， 一个就是苹果出的广告， 苹果出的广告， 还有一个是宜家出的广告。 啊， 因为特别有意思，就是它会有一个又有情怀，然后又会让你觉得会心一笑 啊。 其实这条广告呢，让我又想起了，就是去年苹果出了一条也是关于音乐的广告。 嗯， 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在平台上的小伙伴有没有看过的，是那个斯威夫特，就是梅梅。 啊， 泰勒·斯威夫特他拍的这个苹果音乐的广告特别有意思，他甚至在这条广告中在跑步机上摔了一跤。大家想不想看梅梅摔跤啊？ 嗯， 这条广告也是，在美国就是现象级的一条广告。 好， 来跟大家放一下。 嗯，那我们来看一下。 I hate cardio。 他一开始就说，我特别讨厌做有氧运动。但是没有办法，我必须做有氧运动啊！这时我就找一首歌来陪伴我。 三二一摔，哎，怎么还没摔？哎呦，就是现在，听众朋友们刚才可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啊，听众朋友们，刚刚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 梅梅， 去年就是 Taylor Swift 的给这个 Apple Music 拍摄的广告，就是是什么呢？就是他在跑步机上，这个因为做有氧运动很枯燥， 对， 就听歌， 嗯， 我就刚才在数啊，我说就是什么，我刚才说的什么三二一啊，就摔啊，就这终于摔了， 就他听得太投入了，因为他不仅在听，他一边跑还跟着这个音乐在唱， 嗯， 然后在打节奏，就是特别酷，结果因为太投入分心了，结果就从跑步机上摔了一大马趴。 对， 摔特别不美观。 对对对，然后这广告其实创意非常好， 对， 创意， 而且他就是摔倒了之后，趴在地上还跟着唱了一句。 哦，这就是我们传说中的，不是什么从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来，就是跌倒了之后没关系，就趴一会儿嘛，要不就睡会儿。 对，还唱几句， 是不是？ 就是，啊，其实这个场景大家都会有共鸣，因为大家都会在运动的时候听过音乐，但这种投入的感觉我相信大家也会有共鸣， 对 对吧？ 对对对， 可能一定有 啊，对，有， 就是被这个音乐就是好像带走了一些这个神，这个分神了。 对，我通常是比如说这个当体力到达一个极限的时候，我会比如说放一首这个比较激烈一点的音乐，然后就是让自己冲刺一下，再去冲一下，会采用这样的方法。 所以苹果的广告找的这些点，就是能让人会心一笑，甚至是哈哈大笑。然后这个梅梅在拍完这条广告之后，还跟媒体说她这摔可是真的，因为当时刚出这条广告的时候，我看了好多遍， 是吧？ 我说这怎么拍的呀？因为梅梅的身价很贵呀， 对对对对对， 这在跑步机摔一跤，万一就是把鼻子哪磕着了，对吧？这可赔不起呢。 我估计这苹果肯定给他买保险了吧？ 买了鼻子、嘴、下巴颏都买了。 到时候梅梅亮一下膝盖，梅梅的膝盖怎么轻了？ 赔好几十万呢。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间里，蔡地的瓜他说山水的场，我单独夸夸他俩，哎，这也是对的，雨露均沾嘛，是不是？然后刚才看到这个 墙头草， 君君71288给我们送来了四叶草，谢谢， 谢谢。 然后，天哥说，我想什么这是？ 他 他想摔 啊， 不知道 啊。君君也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说、想听王爽美女唱歌，能唱一首吗？啊，我们这个先准备一下吧， 酝酿一下 啊，酝酿一下，对。 然后忽然之间， 天昏地暗。 早上大家知道吗、就是孔文来了之后，在那演唱区自己开专场演唱会呢。 哎，对对， 自己一人唱了好几首，然后还说、爽儿你点歌，我说你能唱首英文的吗？然后孔文上来就 A B C D。 不要再这么激进，人家英文水平是很好的、这个、 帮你吸粉。好，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下一条消息。 哎， 这条消息呢跟我们现在正在度过的这个夏天有关。是来自于美国新出的一个研究。这个研究说盛夏会使人抑郁。孔文你认同吗？ 我认同。 你认同？你最近很抑郁。 因为就是在北京的小伙伴可能知道，就是就不远吧，就是上一周吧。上一周因为天气真的是非常热，就每天都在三十大几度，对，而且那几天湿度还特别大，所以就是整个人就会，就确实心情不是很美丽啊，心情 就心情不是很爽快，不知道大家就是在全国各地， 不 对，不知道大家在全国各地这个，哎，天哥说的特别好，他说。热的蔫儿， 哎，对对，热的蔫 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就是什么都不想做，我就只想在空调房里躺着。 哎，对对对，在空调房里躺着，然后这个比如说来一个什么草莓芥末的冰激凌， 草莓芥末味儿的，或者香蕉咖喱味儿的。 哎，对对对。 昨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奇葩冰淇淋哈、这个研究是说呢，说在出现季节性情感障碍的人当中，约有十分之一的人并发在夏天。大家通常都会觉得在冬天的时候人更容易抑郁，因为冬天见不到太阳，有那种就是天气会很影响心情的那种人来说，可能冬天他就会觉得，提不起劲儿了。 对对，还比如说这个在北方，可能在城市里，就比如说这个树木啊，好多树这个叶子都掉了，然后树光秃秃的， 有一种很萧索的感觉。 对对对，很萧条，很凄凉的感觉。 对，然后但是。这个新的研究呢，出自这个也是美国的一个大学了，它的这个卫生科学大学的这个理疗学教授说夏天的抑郁人比在冬天抑郁的人有着更高的自杀率，但它只是一个测试，就是只是一个初步的理论研究， 只是一个测试，好像还有更高的自杀率，这事儿有点大啊。就是，就我的感觉呢，就是夏天就是热的时候吧，就比如说我上周的感受，就和大家可能一样，和爽爽一样，我只想在空调房里躺着待着，什么都不想干。但是这个时候，就烦的事儿在哪儿？烦的点在哪儿呢？就是有你很多不得不去做的事情。然后你比如说这个时候，可能我如果要出门的话，对吧？可能路上车也多啊，不光你自己热，别人也热。大家可能心情都比较急躁。 所以夏天出门可能和冬天出门不太一样。 对， 冬天虽然外面冷。但是我们会穿大棉袄啊， 对， 夏天你再脱，你能往哪儿脱，对吧？ 哎，对对对， 就是你没法调这个温度。 对，但是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坐地铁出行啊，地铁还是这个很人性化的啊，这个车厢内的温度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如果说室外的温度那几天，因为真的是确实很高哇，就四脖子汗流， 四， 知道吧？ 脖子真多。 对对，四脖子汗流的，然后这个你突然间。就好像马上要进了冰箱一样，而且就是 这样的时刻，其实你对于你的毛孔来说，它的收缩会特别的剧烈， 对， 其实对于人体的各种机能来说，它会有一个特别大的波动， 对，而且这个 其实不好的， 对，而且人多的时候，大家想象一下，就是可能我前胸贴后背的，但是呢，我前胸贴后背都已经被汗水浸湿了，就这个时候呀，就是感觉上你没有办法， 汗水混合的味道， 就是这个时候你就会感叹人生啊，说哎呦，这是我的生活，我的生活怎么会是这样呢？ 活着不容易， 对，活着真不容易。 所以说你这么悲伤，就赖现在的天气。 哎， 大家可以把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郁闷，这个真的是归因到天气上那么一点点。然后天哥说打起精神来。 哎，对，所以呢，就是大家也要正视这种情况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夏天这个隔几天就会也跟天热呀，就会心情不好，不想吃东西，想发脾气，是吧？想跟女朋友打架，这不过了，分了。就这个时候呢， 打得过吗你？ 那可，哎呦，我跟你说，我们家我说了算。就这个时候呢，大家就是 不要想的过于复杂啊，可能也不要有我刚才那种想法，哎呦我这活着真不容易，这我生活怎么这样，大家千万别想那么复杂，就想的简单一点，就是天热给闹的， 大家要相信夏天都来了，秋天不会远。 对，可能就是真的很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回到家之后把空调一开，然后这个时候呢什么灌碗绿豆汤啊，去去暑， 灌碗酸梅汤， 灌碗酸梅汤可能什么事儿都没了。 对， 对。 所以这篇研究也告诉大家说，如果你夏天有的时候一些不开心，可能真的是跟这个高温有关系。 就来天气。 所以对于高温来说，还是要有一点这个警惕性。别觉得出太阳了就没事儿，对吧？还是要注意防晒，注意防暑降温。 哎，对。然后这个君君说，我俩一块主持节目也算是绝配啊，君君。 这表扬咱俩的吧？ 必须是表扬，君君不可能批评我们是吧？对。 好，谢谢大家。 接着夸，别停啊。 夸的好的我们给送 T 恤， 哎，对，我们给送 T 恤。君君说我有。 君君你有我们这个青年广播生而不同的 T 恤吗？ 君君好像有 啊。真的。好， 君君好像这是据我了解好像这是一街坊 啊。真的是我们北京的这个对门呢。 街坊。 好，来继续我们下一条好奇头条号的内容。 哎， 接下来我们会讲到一系列的交通工具。我们经常会说到这个交通工具有关的一些事情，尤其是这些年比如说无人机、无人驾驶都已经非常非常的流行了，然后大家也都在进行这方面的测试。 对， 前段时间不是还有人说无人驾驶的车在北京的五环走了一圈吗？然后被交警给 嗨，我知道是那个谁艳红干的事儿， 就是那谁，对， 街坊，嗨，都是街坊， 对，干不地道的事儿。 对， 然后 来警察找到了吧？ 被警察找谈话了， 哎， 然后他还不服呢，他说我这无人驾驶比那个司机驾驶还安全 啊。但是后来又说是其实我这是有人，但是有人你更不对了，对吧？有人。那你骗大伙儿吗？ 对， 对不对？你说你怎么能？你里外不是人， 里外不是 人。哎呀，你这，哎， 反正就是做广告要谨慎。 哎，对， 有的时候别老吹自己。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呢，是说今年将有第一艘无人驾驶的船将驶出海了。 哎， 那好像船的这个无人驾驶似乎之前没有跟大家提到过，我也没有听说过。那这次的这艘船呢，是这个挪威的两家公司联合开发的。这船体量非常的大，而且它的第一趟行程是运送化肥。 哦，运化肥是为什么？就化肥如果万一出点什么问题，化肥要扣了，这就是扣海里啊。怎么着成本低点？ 可能是化肥不容易坏，不需要人照顾吧。 哎，对， 就不像食物 啊，就是特地选择了这样一趟货物去做这个测试。 可能是之前运送化肥的这些船舶上的船员也没什么大事儿干，就打打牌呀，打打麻将啊，就这趟行程就结束了。 对， 所以干脆就改成无人的吧。 有道理。 谢谢菜地的瓜送了我们三个四叶草，还有一个分给即将来的这个嘉宾哈。说的这艘无人驾驶的船呢，它不仅仅是无人驾驶的，而且它是纯电动的，号称是这个海上的特斯拉。 有这样一个，现在有一个这样的绰号。 对，因为它是全自动的无人驾驶，然后是零排放的货船，应该也是非常的高科技的，不仅是不需要船员，而且每年能够节省掉90%的运营成本，就说没有这些船员了，然后同时还用这个电力，其实对于它的这个成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下降。 对，90%的运营成本，这个对，如果大家可能如果有一些这个正在做生意，或者说有过做生意经历的这些朋友，可能这个账可能会感受得更加真切啊。90%的这个运营成本，而有的时候我们通常说我们会 都快不要钱了， 对，我们会采用这种方法节约成本，那种方法节约成本，但是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十分努力，可能没说咔掉什么百分之十 这就已经九折了，已经不容易了。 对，这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就是但是这项科技直接它带来的一个效果，就是成本能够直接90%。 对，所以说现在的科技对于人类带来的这个改变都不是说一点点或者说渐渐的改变，而是一种跨越式的发展。 对呀， 真的是有一个大的跳跃。 对对对， 突然你这个成本都和原来不是一个量级了。我来给大家看一看这艘船吧。这艘船就是海上的特斯拉，看上去非常的酷，因为它没有人，所以也不需要窗户了。 对，就是非常简洁，流线性非常、嗯、非常好，就像这个 像一只大海豚似的。 对对对，像一只白色的大海豚啊。 然后它内部的结构呢，应该也是非常科技的，几乎都用来放货物了，可能就是有一些地方是这个电池， 对， 然后还有一些雷达呀，或者是导航的这个仪器。总之这个空间的利用率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高。但是孔文你知道吗，就是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在想， 嗯， 你说这个无人驾驶的船如果运送一些金银珠宝或者是贵重的东西遇上海盗怎么办？ 遇上海盗怎么办？ 嗯 啊，那如果是我的话， 嗯， 因为我 你是海盗还是 不是如果我是这人是船的公司的啊，或者说这个我是设计方，然后我会比如说设计一个就直接比如说它有这个潜水功能， 嗯， 然后就直接咱已经无人驾驶了，咱科技已经这么高。 Yellow Submarine。 哎，对对 Yellow Submarine、 嗯、 然后我们就直接钻到水下，然后就跑了。 嗯 啊， 或者我在猜想他可以把这个船弄成表面带电、嗯、 对， 可以吗？ 对对，那 但是水也能导电，对吗？ 对，水也能导电。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如果 他就得防着点儿。 对，得防着点儿。我觉得重要的还是得跑， 还是得跑， 还是得跑。对，如果说你比如说我是海盗啊， 嗯， 你比如表面 现在是海盗了， 我现在是海盗了，我现在是海盗了。如果这船上装满了金银珠宝，但是我现在我得不到它呀，是不是？我得不到，那么我得不到，谁也别想得到。砰！我就给它炸了，我就给它毁了。 太坏了。 怎么样？ 太坏，所以赶紧跑啊！有这无人船的公司们，赶紧跑！谢谢刚才很多的小伙伴送了我们礼物，叫我叫克鲁兹送了我们一个太阳， 嗯， 陈夏送了我们两个太阳，然后蔡地瓜送了我们一大串的四叶草，谢谢大家。 嗯， 还有人说送了小礼物之后我俩升级了，真的吗？ 啊、 我俩变成 什么情况？ 马里奥了吗？升级了。 嗯，然后我们跟大家就是聊的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 哎，天哥，你说的这个黑珍珠号是不是拍了一部电影叫什么什么船长，是汤姆汉克斯演的，就是一部讲海那个船长应对海盗的电影。 一会儿问郭博士。 哦，那个电影特别好看。 一会儿可以问没有看过的片子问郭博士。 好，我们待会儿就是进入一个小时的深度聊电影。 对对对，看过的片子看不懂的问郭博士。 太好。 哪有细节不懂问郭博士。 我最近还真有好几部看不懂。 一切电影方面的都可以问郭博士。 嗯，我叫克鲁兹说上面插满玻璃碴子，这玻璃碴子估计对海盗来说，太弱 啊！这不啊哈啊，就是土范儿嘛，比如说我们差点， 有点像原来那部队大院那个砖墙那上面。 啊，对对对，你别部队大院，就小时候我们家这个住平房的时候，就上面也插玻璃碴子。那都得这个，这80年代的事儿， 嗯 啊，然后比如说这个弄点玻璃碴子，咱再给他拉点什么铁丝儿，把那铁丝儿咱给他竖下来， 嗯， 是吧？嗯，反正就是你别碰我，碰我就扎一手。 谢谢大家送礼物之后，好像说我们的这个主播级别升到了6级，嗯，咱们也是过了6级的人了， 过6级的人了。嗯， 4级啥时候过的我都不知道。 4级挺早的。 接下来就是8级了，是吗？ 嗯嗯嗯。 北京时间来到了7:57，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然后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回到微微一笑，找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找一首， 送给大家一个，据说是什么流浪歌手，什么吟唱诗人的歌。 Remember when we were two beautiful birds, we would light up the sky when we fly.You were orange and red like someone you'd set up with green eyes and apple's eye. You said you loved all the songs that I'd sing like nothing that you'd ever heard. And I said I loved you with all of my heart whenWe were two beautiful birds. birds. See where the morning comes. You are silver and blue light. The moon eats new eyes. Cold eyes of summer sun.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FM98.2兆赫，AM927千赫。 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好，北京时间的8:02，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我们的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好，我是王爽。 哎， 那么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微微一笑，大家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了，同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以及北京时间找到我们。 哎，刚才这个听歌，我们给大家放这歌的时候啊，听歌说这个求歌名。 求歌名，这首歌是叫游吟诗人 Passenger 带来的 Beautiful Birds， 就是美丽的鸟。 美丽的鸟。 这个歌手好像是来自荷兰的鹿特丹。 对，然后听歌可以。 我感觉特别像这个荷兰的李健。 啊， 就有种这种感觉，就是他会唱一些像念诗一样的歌，就节奏都很慢，编曲很简单，一把吉他。 鸳鸯双栖蝶 双飞，那是李健吗？那是女儿国。 所以这个歌手总决赛的时候，他不就唱的这个歌吗？跟岳云鹏。 啊，对 啊， 我没忍住笑。 鸳鸯双栖蝶双飞， 你这样一说，我又脑补的岳云鹏那张大脸。这才叫乱入。 对，然后我们这位朋友 刚看到任淑 珍 说，两位主播又见到你们了，好喜欢。 哎，谢谢 阿姨好， 谢谢 让您见笑了。 我们也喜欢你。然后这个君君说，王爽孔文说，这是您的真名吗？对，反正不假。 保真。 哎，不假。 吴皇说暴露年龄了，暴露谁的年龄？ 暴是不是我刚才这个？ 蔡弟的瓜说他也觉得像李健。我跟你说这个。孔文呐，孔文是童颜，然后内心呢特别老。 童颜是吧？ 就记着前半句。 童颜， 好，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无人的海上特斯拉，接下来我们会跟大家讲一讲这个空中的飞行器了。 哎， 大家都知道 UFO 吧 ？UFO 它的中文翻译就是不明飞行器。说不明的。 不明。 然后现在有人发明了一个叫 IFO。 啊， 就是明确的飞行物。 哦， 为什么明确呢？是因为它自己生产的。 这 就是我就 有点冷是吗？ 就是我就是照着那个 UFO 那个样，我就这么特意做的。 对， 对， 真的是照着 UFO 的样做的。 哎， 跟大家看一看这个用来解决城市通勤问题的这个 IFO 长什么样。 大家看啊， 非常酷啊。 对，这个其实像一个，就是像一个现在无人机的样子。 对，但是它里面是可以坐人的， 啊、 就是中间的那个小圆球、 哎、 玻璃球里是可以坐两位乘客的。 哎， 然后还有一种是这样的。 啊，这个真的 像，这有点像直升机。 对，像直升机。 嗯 啊，我们从这个图片上看起来之后，其实它不大啊，但是呢，其实这个无人机它是占地大约是4.7平方米。 4.7平方米。 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还有点大。 哎，对， 是不是跟出租车的面积差不多？比出租车要稍微宽一点。 4.7平方米，如果这个车长是，4.7米，就是相当于一个中档轿车这样一个长度。 嗯， 啊，还是可以的。 嗯，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中间这个密封舱大家看到了啊，就是直径是2米。 嗯， 直径是2米，能够坐两个人。 嗯， 啊， 这个 Lisa Here 说像下水道漏斗。说的是那个什么潜水艇那个漏斗 啊。 蔡地的瓜说，昨天海南有人发拍到了 UFO， 不知真假，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有人放风筝。现在大家知道吗？那城市里的风筝啊， 嗯、 做的都特科幻， 是吗？ 就是各种闪 啊， 然后带彩色的光。我前几次有几次看到，前几年有些时候看到说，我以为、啊、哇什么东西啊。哇，看过去又是什么东西？后来发现就是有老大爷放风筝而已。 你知道我有一风筝是什么样的吗？ 嗯， 我有一风筝是一大京剧脸谱、 嗯， 就跟那个京剧小烧那脸谱是一样的。 嗯， 啊， 京剧小烧啥玩意 儿？京剧小烧啊，京剧小烧回来之后，我们跟大家这个展示一下啊。 嗯， 跟那个脸谱是一样的。然后呢，就是下边有长长的胡子，一大风筝，然后那个胡子上有一写着一字儿帅， 帅， 对， 飞起来的帅胡子。 对对对对、 嗯，所以这个 是。反正一样吧，人家是大帅，这个意思。 大帅， 对， 大胡子，速度。蔡地的瓜说速度特快，确实是这次开发这个，叫明确， 蔡地的瓜 确认飞行物的这个 IFO、 嗯、 是意大利的一个公司。 嗯、刚才蔡地的瓜说的是那个什么，说的是这个，就是海南发现的、 哦、 拍的那个 UFO。 哦，速度特快、 啊。对。 那有没有可能是特别快的风筝呢？ 这个应该不会。就关于 UFO 的这个话题，其实现在大家能够从网络上找到很多很多的视频、 嗯、 然后这个包括国外的，甚至包括一些官方的机构，还有包括网友在民间拍到的， 嗯， 反正有的特邪乎， 嗯， 有的特邪乎，有的是被网友证实的是这个做出来的， 嗯， 但是有一些这个东西还是没有办法解释。我相信， 你是相信有外星人的？ 我相信有外星人。 哎、嗯， 包括前两天 我也相信。 对，我前两天看有一个报道，就是说，其实火星就是现在很多国家都已经就能够登陆到火星，但是说、 嗯、 说火星那儿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但是说前两天有一个发现，就是说他说火星的地下， 嗯， 说可能会有类似于人类的物种存在。 地下呀？ 对。就是我就看到这样一个报道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说就是，嗯，怎么说呢？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浩瀚的银河系，我就相信，就除了咱就没别人了。 一定要明白自己是无知的。 哎，对， 就是一定有很多事情是我们真的不知道的， 哎、 看不到的。 对对，一定是你不知道的。就是你看，浩瀚的银河系，咱就还没点街坊，是不是？那不可能。 是、 嗯， 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街坊能不能找到咱呢，或者咱能不能找到这街坊？ 嗯 啊、但是现在呢，虽然还没有明确的找到这些街坊们吧， 嗯， 但是这个在地球上， 嗯， 已经要开始为了解决这个交通的问题， 哎、嗯， 要从这个地面上， 嗯， 之前是伸到地下， 对 吧？对，是坐地铁， 嗯， 现在呢要飞上天了， 飞上天， 跟咱们前几年看的这很多的科幻片特别像， 《 星球大战》里，对吧？每次放这个城市的全景的时候， 嗯， 各种飞行器， 嗯， 长得奇形怪状的， 嗯， 对吧， 嗯？ 还有什么第五元素？我记得反正就是所有关于未来的这种科幻片， 嗯， 城市全景， 嗯， 都是空中飞，杂七杂八的， 嗯。对，有科幻片的问题，一会儿下一个时段问郭博士， 问郭大神， 嗯，问郭大神啊， 嗯。 对，然后刚才大家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图片呢， 嗯， 因为大家也说了，就是他看他这个脚有点像什么来着？刚才。 脚有点像这个 下水道， 对，下水道 啊，对，它这个六个脚呢能够伸缩，然后着陆， 嗯， 然后电池的续航时间呢是1个小时左右， 嗯， 就是我靠这六只脚里边能两个人， 嗯， 飞一个 一个小时左右，但是 它的时速可以达到190公里，这算很快了，对吧？ 很快了，很快了。 比汽车最快也就134，这都得是在没有车的高速上，对吗？ 这个还是不提倡的啊，我们还是要限速120的。 如果你在德国开车可以。 嗯，对对对。 如果你在德国，就是地球上的这个车速，可能最快的估计是达不到这个 IFO。 对， 因为它毕竟是没有阻力嘛。我还记得前一段时间，这个在美国做火箭的 Musk， 就是也是做特斯拉的那个老总，他不是在纽约被堵车堵疯了吗？就发脾气，说我要开始挖隧道了。这事儿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 Musk 要在纽约挖隧道，然后成立了一个无聊公司 啊， 真的要开始挖隧道。但他挖隧道不是为了建地铁，而是为了让车在下面走，解决纽约城市的这个交通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飞行器好像来得更快。 对，其实不拥堵的城市是非常可爱的城市。 对，就是过年时候的北京。 对，过年时候的北京，节假日时候的北京是非常好的。然后其实如果真的是没有那么多拥堵的话，比方说这个可能熟悉北京的朋友啊，你比方说我从通州我开到海淀，我找朋友吃一饭，如果不堵车的话，其实也就20多分钟，半个小时左右， 对， 很顺畅。 但是如果一旦是在这个高峰期，或者是上下班的这个时候，你要去见一个跨区的朋友，这真跟异地恋似的。 对， 在北京就是这个难度。 对， 天哥改了一个名字。 天哥改一什么名字？ 让我突然特别羞涩。 天哥爱大爽汤。 还有一喝字呢。 666666666，天哥六啊，这是真爱，这是真爱。 谢谢天哥。 天 哥，你告诉我你上次想听那首歌叫什么，然后回头我真的我一直记这事儿呢。我是一个特别执着的金牛座。 对，特别 答应的事儿一定要做 到。对，特别执着，就每回看见你，哎天哥，那什么事儿，我记着呢、我下回肯定给你办，下回又遇，哎天哥那什么事儿，下回就，哎天哥那什么事儿的。 克鲁兹你跟风。说 F1 的速度可以达到350公里，当然飞机更快，得600公里以上。F1 的速度这么快，好恐怖啊！我觉得。 对，其实这个喜欢车的朋友可能看过类似的视频，什么就是各种超跑啊，什么什么大牛啊，什么布加迪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当真的跟 F1 在对上之后，哎呀，那就是小巫见大巫。 让我更佩服韩寒了 啊！ 就我觉得我比较熟悉的车手就是， 但是他开的是房车，他不是开的 F1。 房车就是普通的汽车，不是那种很低的。 对，改造的这个作为赛车，就 F1 是还是 那叫房车呀？ 对，房车。 我脑补的是。房车 啊，你比如这个咱们北京有这个北方房车精英赛， 有车场我知道 啊，对，有赛道，京港赛道嘛，都有。然后现在其实这个空中的这个半空中，我们就是在楼宇当中，或者比楼稍微高一点的这个飞行器啊，我们也叫这个。 谢谢菜地的瓜说今天是我的圈粉日，看来我以后要多穿粉红色呢。给自己招好多桃花。 对，然后这个 Uber 也是打算在2020年的时候，推出能够这个垂直起飞和降落的这个空中飞机，然后用于 空中飞机，这就牛了。 对，空中飞机用于空中乘客的运输，然后这个项目呢是会在这个达拉斯和这个迪拜落地。 我觉得在迪拜率先落地，我一点都不吃惊。 嗨，那 因为迪拜人真的就是特科幻 啊。 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在北京的这个鸟巢附近有一个非常高的建筑，但我一直不知道它叫什么，就是三根柱子直插天际，然后最上面有三个小圆盘。你知道那个建筑叫什么吗？ 是在奥森那边。 哎，对，奥森那边 啊， 非常的科幻，然后也几乎是就是北京的这个北城最高的一个建筑了。然后这个建筑还没有建成的时候，我有一次去鸟巢，我就看到了一个迪拜的访问团来膜拜这个建筑，他们超兴奋的，因为迪拜人 不应该吧？ 迪拜人就是迷恋那种高层建筑，然后特别酷的那种建筑，所以他们就来北京考察，各种合影、花式拍照，这就是迪拜人。 没，把它给我买走。 对，差不多就这意思。 对，然后呢，这个给大家提到这个就是空中无人驾驶的这个飞机啊，其实也是科技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 对 啊，最能够以后能够落地到我们身边的一项好处。 对，又是一个、我觉得是这种非常跨度非常大的这种改革吧。 对对对， 就是 新的， 我们一维的问题二维解决，三维解决。 对， 对， 对，新的趋势啊、就有些这个新的趋势之后呢，我们给大家带来，大家可以也关注一下，就因为真的、就像比如说前些年我们这个智能手机现在还没有这么普及的时候，大家啊，包括前两天我看到有一个这个一个中老年的一个朋友，那个时候还拿着一个 Nokia 的 N72，啊，就是这不过是短短几年的时间。 对 啊，所以说就是我们， 而且我相信未来会更快、 对，我们可以见证这个趋势什么时候能在我们身边切实的发生， 期待着、 对，期待着。 我们说完了这个无人的船，又说了， 我们现在聊一下你的粉丝吧。 啊， 对，大家现在纷纷改这个吧，把这个前缀都改成什么什么爱喝大爽汤。 不是，小伙伴们，我跟你们说， 哎， 你们要是改有本事，你们就一直改，别到山山水水上的时候又改成，哎呀，这个天哥爱什么山山什么之类的。 哎，对对，大家不能够吧。 大家要坚定 啊、哦！哎，不能够啊，不能够， 要专一。 对对对，咱这名字呢，今儿就敲定了，咱以后就不能变了啊！你比如说这个，咱可以这么着，你比如说这个什么什么也支持孔文啊，觉得孔文也不错，什么什么爱喝大爽汤也支持孔文，什么加个后缀。 对对对对，大家来个对联、 哎。对，但是这只限于我们俩啊，只限我们俩。搞内部争斗好吗？ 不知道到下个月有我和水水搭，然后孔文和珊珊搭，这怎么办呀？ 哎呦，然后这个啊，刚才电影音乐侠这位朋友他说，诺基亚 N72 是什么系统？诺基亚 N72 应该不是一个系统，就是那个时候 的一款手机吧、 一款手机，对对对，一款手机， 是不是还是滑盖的？现在都见不到滑盖手机了。 那个它的后置的摄像头是有一个滑盖，但是为了保护摄像头，那个可以滑盖 翻盖， 对， 哇，这都成了这个复古的产品了。 对，滑盖翻盖是搓的。对， 大家 菜地的瓜最爱大爽小粉 啊， 谢谢菜地的瓜，菜地的瓜你最周到了，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改的不错 啊， 谢谢大家。 昵称十五天以内都改不了喽，怎么着，天哥你这还有点遗憾是吗？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的支持，谢 谢 谢 谢大家， 谢 谢大家， 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这个老粉以后咱们真的要给大家送点 T 恤呢，然后你们给我们拍点照片，我们这个也看看你们长什么样。 对，那个大家可以那个，哎，你有微博吗？ 我有啊。 啊， 我叫酒吧爽爽嘛，但我现在不怎么更新， 是吧？ 因为我的、对微博一直不怎么经营。 啊、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宋孔文就能够找到我，谢谢。 大家可以搜索酒吧二爽爽就可以找到我，然后可以给我们发一些私信，到时候我们会给老粉送一些 T 恤。 哎，对，比如说大家得空的时候呢，可能这个知道的一些朋友，比如说这个天哥可能在东北是吧，大家得空的时候咱们找一个时间，大家来北京，我们请大家吃烤鸭。 好，小天使说想要帽子也可以，没问题， 帽子也可以，对，我们这一大排呢。 我们这儿一大排。好，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交通方面的一些事儿。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最新的研究，不知道现在在听我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些小伙伴哈，开车的多不多？我知道孔文是一个老司机， 老司机，算是老司，自己认为是老司机啊，因为有大概现在有11年的驾龄了吧。朋友们当中肯定也会有比我这个驾龄啊经验可能都长了，这些 11年太老了，我连你零头都不到， 是吗？ 对，我连半年都。 哦，没事，我说呢，我昨天还问他呢，哎，我说你后的车，我说怎么贴一实习，我说前两天没看见， 我车后面还有一实习的标志。 没事没事没事，回来我教教你啊。 好，然后说的这个研究呢，是说每天开车2小时以上，你智商会降低。 哎，对，其实就刚刚我们跟大家聊那个飞行器飞的，聊那个的时候就是。我们提到了，就是在一个城市当中，如果说不拥堵的城市是多么的可爱。 对 啊，对， 一个可以一马平川想去哪儿秒达的地方。 对，想去哪儿秒达的地方，但是呢，这没办法嘛，这研究这又出来了啊，就是说的这个，研究人员发现了，说每天开车时间超过2到3个小时，不仅会损害心脏功能，可能还会持续的降低智力，对大脑认知造成伤害。 尤其是这个，因为 我觉得他这个研究的根据是怎么讲呢？是说我们的脑子是怎么样会保持一个活性，是我们在思考，我们在应对一些变化的情况，对吧？不断的有刺激。但是如果开车的话，比如说这路上没什么车，比如你走高速，很容易打瞌睡，对吧？比如说你对，或者是堵车，你就一点一点往前挪的时候，这都是一个怎么说简单情况，就是你大脑基本上不运转。我特别想问问孔文，就是你堵车的时候你会干什么吗？ 堵车的时候啊， 玩手机。 还不是，如果说提到这一点啊，提到这一点，这个我一定得跟大家，我们的听友、网友朋友们、小伙伴们，所有的人跟大家提一个醒，这个是我在生活当中发现的，就是，咱比如说啊，这个路况它不是特别的堵，就是还能够正常，大家能够去行驶，但是如果突然出现有一个车，就是前边没有什么车，但是他就不走，或者说开得很慢， 我见特别多。 哎， 有的时候还打着双闪，说这车干嘛呢这么慢，后来发现超过去发现他在玩手机。 哎，对对对，就像爽爽说的，就是我个人做过一个小统计，就是在路上道路情况交通状况还算比较顺畅的时候，如果有车不走，而就你一会儿超过他的时候，你就看十个人至少有八个他是在玩手机。 对 对，所以说这个习惯 不仅是对于你自己的交通安全是有这个损害的，是有危险的，而且你真的跟道路和给其他人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对对对， 克鲁兹爱喝大肠汤说孔文一定得少开车，嘱咐你好几遍，说孔文你少开车，孔文一定得少开车了，怕你变傻。 啊，没事，我这个就是经常跟大家这个聊聊天，如果发现我这个智商有什么这下降的问题呢，或者说哪儿觉得最近不太好啊，大家也可以就提醒我，是吧？ 对， 这个车确实生活当中现在还真的离不开，这个没办法。 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作家就是日本的村上春树，然后他有一本书里就是都是各种生活的小散文，他就暴露出他开车的一个小习惯。村上就说在日本经常会等很多红灯啊，就是哪怕是一些没有人的路口，红灯的时间都非常长。他有一个小窍门，就是他会在这个车里放很多的牙线他会在等红灯的时候就是视力不离开这个前方，但是他会清理自己的牙缝听起来稍微有一点点恶心，但是 他这个应该是就是让自己的注意力然后专注起来。其实大家在开车的时候 容易走神儿， 容易走神儿，而且也会形成一个比如说操作的惯性，因为也熟练操作嘛，大家可能每天都开车，其实我是注意前车后车，然后这是各种路面上的情况，但是那个时候其实你的精神是不集中的。 精神不集中了， 不是特别集中的。 对，尤其是我们刚刚说像梅梅那样，就是边听着歌边跑步都能摔跤。我们在车上经常会听982，对吧？ 对， 有时候听音乐跟着唱一唱，像孔文这种飙两嗓子的， 对对对，飙两嗓子， 很容易走神儿。 对， 很容易走神儿。所以这个开车的时候如何集中注意力，我觉得是挺难的一个事儿。真的是挺难的，因为我有的时候虽然我没有牙线哈，但有的时候我等红灯很烦的时候， 你剔剔牙。 我会 今儿中午吃个韭菜， 讨厌。我会补补妆，对吧？就描眉画眼一下。 对，女孩子可能会补妆。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好的事儿。这个村里又来新人了。待会儿就请郭大神进入 我们的 直播间。 我们的嘉宾现在已经就位了啊，等一会儿下一个时段就是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大家有任何关于电影的问题啊，然后包括其实最近新上映的这个两部国产影片， 大片儿， 对，也质量非常高，大家口碑也非常好。然后《战狼二》还有这个《建军大业》，是吧？对，然后这两部片子，然后都可以跟我们去聊一聊啊。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郭博士。 这个 Nori 说，哎，大家好多人都说孔文少开车，孔孔少开车，孔文呐，警钟长鸣。 这以后不会成一梗吧？然后 大家都担心你的智商。 对，然后大家上来之后，什么这个什么就什么都不管，然后啪给我刷一屏，孔文少开车，什么意思啊？ 大家都常提醒着孔文啊，为了他的智商着想。这个菜地的瓜说看过个片子，老外在车上刷牙刮脸。确实我身边有很多女生会在车上化妆呢。我觉得就我们会评论大家彼此说能在车上画眼线的是最高级的这个技法。 对， 但男生有的时候剃胡子的我见过，在车上剃胡子的 啊，刮胡子的。 对，但是它是那种电动剃须刀， 电动剃须刀 就很快。 嗯， 放在车里，有时候早上节省时间。 对，反正这个尤其是女士在车上化妆，您要是坐副驾驶的时候，这还可以。如果您要自己开车的时候，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避免为好，因为大家化妆的女孩子化妆大家都见过啊，就是我得拿一小镜子是吧？我就描一描，画一画呀。 得这注意力特别集中才行。 对，然后要不呢，我就把那个就是车的那个后视镜。然后我得去看那儿，我也同样这个，就是还是不安全的因素非常的大，说大家说什么？ 大家都替你着急呢， 啊， 都替你着急呀，啊！说今天孔文肯定开车多， 这都带对了是吧？ 这个 Lisa Here 说，红灯时他会整理收纳箱。天哪，难道你会这个从车里下来到后备箱里去整理吗？ 是不是这个？ 还是车里的收纳箱啊？ 对，车里的，比如说这个，我们通常叫的手抠，或者说这个副驾的这个位置，应该会有。会大家会存放一些东西，确实挺乱的。 有一些杂物，什么纸巾呀， 对吧？ 梳子呀之类的。 对。 扶手。什么意思？ 扶手就车的、那个、 哦，就是车那扶手里的那个， 对车的扶手里的东西、啊，就比如说。 总之呢，大家还是把注意力就是主要还是要集中在路面上， 哎， 真的是这样。行车注意安全。 对，但是呢，这个没办法啊、做了研究了，说这个开车就是降低智力，但是这是没办法的事儿。它其实一个原理呢，就是说这个大脑受到的刺激不够。 对，大脑受到的刺激不够。 大脑受到的刺激不够。 说其实开车让智商下降的这个原理呢，和你看电视是一样的。 哎、 我们大家原来都说看电视看多的人，叫沙发土豆。 啊。 就是你把自己看成一沙发里的土豆了，变呆了。 啊。 就特别的木讷，对吧？然后呢，这个开车，如果你是没有应对一个就是场上特别多、特别复杂的一个情况的话呢，就是跟你这个。特别呆愣的看电视其实效果是一样的、 哎、 但是你玩手机游戏或者是玩电脑的话其实是会锻炼大脑的 对， 我建议大家哈，如果是开车的时候在车里放本数独没事儿，就是平衡一下你下降的智商。 克鲁兹爱喝大桶汤，他说开赛车不下降， 开赛车容易得心脏病。 对，赛车呢咱可以开，但是别在咱这真的啊、这哥咱别在公路上开，这是北京有一叫金港赛道，您跟那儿有那个有钱有精力的话，您过来找我，我给您联系联系那儿，咱在那儿跑去那儿过瘾。 脑子发木，这个大家都有所共鸣。那现在北京时间来到了8:27，我们的嘉宾已经坐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这个时候送给大家一首歌吧，然后在这个半点的报时，不是半点没有报时，在半点的这个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回到微微一笑的后一个时段来， 大家 进入到这个电影专场。 哎，大家别走开啊，下一个阶段，下一个环节，我们聊片儿啊，我们聊这个片子， 聊片儿 。 好。送给大家一首歌，叫《我爱你》。 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九八二，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七点半到九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跟大家刚才说了半天，这节我们聊电影，大家有关电影的问题，就是大家的看过的片子、喜欢的片子，或者说没看懂的片子，这一节呢都能够这个来提问我们今天的嘉宾啊，郭博士，然后 关于电影的一些犀利的问题， 哎，关于 内部的问题， 对对，关于一些犀利的问题。然后首先现在请这个，叫郭博， 我先来介绍一下郭大咖吧。 介绍， 我刚才说我要念一下郭大咖的海报，郭大咖有一张海报呢， 啊， 能看到吗？对，有一张海报，然后。郭子纯大咖是中国传媒大学的艺术学博士、青年教师、影评人、导演，也是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特邀评论员。然后后面呢有他拍的一串的这个作品，他拍了一个叫《鸡年》的，获得了海峡两岸文化节的一等奖、日本株式会的教育奖。然后作品《麦田的守望者》荣获了海峡两岸文化节的优秀奖，还有数字作品《虚弱怀古与光同尘》获得了中国学院奖银奖。那么2013年呢，和来自法国、加拿大、巴西的新媒体艺术家组成了团队，共同完成了关注贫民窟主题的大型多媒体艺术展，以及他之后还拍了一个 VR 电影《将爱时刻》，荣获了北京国际微电影节最佳技术奖。 哎，对，然后。哎，刚才这个其实我知道他的有一个作品啊，叫做这个48小时电影节，对吧？这个电影节也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电影节。然后呢，它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在48个小时之内，我这一个小的电影团队，我要抽题，从抽题啊完成之后，我要写剧本，我要找演员，我要建立团队，然后我要拍摄。我要完成后期剪辑，然后最后包装，然后成一个这个完整的一个小片儿。 我知道，我知道， 对对对， 就是限时拍片。 对，限时拍就是48小时之内你做出来所有的东西。然后这个他抽到的就是应该是一个有点类似于这个科幻题材的这样一个题目，在48小时之内完成的一个小片儿，是获得了这个中国区的一等奖。是吧？ 对 对 啊，中国区的一等奖，结果后来就是在往国际上走的时候，被刷下来了。 是的， 对，因为是就为什么呢？也是这个切合一个就是现实要面临的一个问题，也是不光是我们今天的嘉宾，也是很多人啊，很多年轻的导演，有志于这个导演梦的这个年轻的电影人，他们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这个资金方面的问题，资金方面的 人员， 资金人员，对对对，很多很多 发行方面， 对发行方面很多很多的困难，所以今天我们一起 都来聊聊这个事儿。 来聊一聊这个博士应对这些困难。 对，这都是我们自己说了，你自己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哈喽各位大家好，第一次来到咱们这个青春 青年广播 98.2。 哎，郭博士话筒在离 近98.2啊，非常高兴能够在我们今天能第一次来到这里。实际上就刚才就是说这是什么博士在面临的问题，其实不是光我们面临的问题，我觉得是无论什么只要我们进入到这个行业的人呢，都会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甚至说是在这一些我们说这个一些其实业内的人士当中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尤其这种问题突出来讲呢，就是会对一些有一些这种想做艺术电影的人，我觉得可能会更加在困难，包括在资金上，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我们这个二十世纪之前嘛，就是我们二十年代的时候，我们中国很 二十世纪 、那个时候我们很多的这个国产非常优秀的电影呢，其实都是有这个我们是计划经济当中会有很多的这个国内的一些国家来扶持力度，但是我们之后呢就是进入到这样一个商品时代的时候，我们很多是要以这个确实要有一些市场为导向来进行，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很多人在去学习电影，包括一些接触这电影的时候，最开始的兴趣呢，可能更多的是因为他真的热爱这门艺术，因此很多人我要冲击国际大奖。其实我最开始的时候啊，学这个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初衷和愿望的，但是实际上真的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因为确实找过一些投资商，那么我跟他们谈过一些剧本，比如说很艺术性的，说为了冲一下奖项的，但是他们觉得 OK， 这个我们是要赚钱的啊，但是站在他们角度来讲是对的，因为他们可能是为投资我需要回报的，所以我的包括我在教学生，学生也会问我这个问题，说我该怎么去权衡这件事情。其实我给他们一个别人的一些故事啊，有些其实很有名的导演，你像这个大家知道拍过《疯狂的赛车》《疯狂的石头》，大家知道宁浩导演，他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呢，也是只身一人来到北京，那个时候他也是没有钱的，所以呢，当时他帮别人去拍这个拍照片，然后还帮人去定制好那个小册子，整个过程当中呢，然后挣大概那么几百块钱吧，然后凑着钱，然后借机子一点一点做他的小短片，一点点起来的，而且大家要知道那个时候的来讲，就是国家对于其实整个电影的市场的扶持力度是不大的，我们知道是最近几年的话，这个中国的电影市场开始起来了嘛，那时候是非常难的，所以呢，我们就想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做一些自己喜欢的，尤其影片来讲啊，其实还是要靠自己会多一点。因此我们可以做一些稍微短一点的，然后参加一些这个国际性的比赛。而且现在我们知道国内很多的奖，我之前去就是查一些资料统计过啊，其实平均全球范围内，大概是12个小时就会有一个电影节。全球 范围这么多电影节、啊、 对，你想我们知道的可能就是这个世界五大， 怪不得景甜也丰厚了 对这个，然后你看我们国内的电影节各种地方，然后各个区政府也开始搞这种的，是不是？包括随便带一个 title 的话，就有一个电影节。因此我觉得大家其实我们希望是非常多的，所以我给大家一个方法，如果真的喜欢的话，其实您可以先做一个片子啊，做个10分钟，咱们全世界到处去投，也许没准你怎么着，你投个400-500个电影节，你也许能拿个30-40个，也许是没有问题的。对，我觉得自己第一步来讲是要给自己建立一个信心，这、就是第一步，就不管怎么样，我们先拿一些这个奖项。然后第二步来讲的话，当你真的拿了很少的资金，尤其我跟他们经常会谈一个问题，说如果说你拿这个10,000块钱或者几千块钱拍一个短片，然后获奖了，那么你去想想，作为商人，作为投资商，会想哇，你这个那么点钱就能拿奖，那我给你个多个零啊，或者给你100万，你是不是能带来更大的一个价值？ 就赔了， 就是一个4两拨千斤的事儿。 没错，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说一定要专注自己东西，不要浮躁，因为确实现在很多的这个电影市场，包括一些这个网剧，尤其我们知道前几年网剧特别火啊，很多人就都 跟风进入， 甚至我认识很多导演，他们其实以前是什么呢？就是在现场，然后就可能是这个作为这个场记啊之类的，其实并没有很这样一个科班出身，然后他们也成为一个导演，所以我觉得那时候 或者说这个就是对导演这个职业有很深的 误解， 误解，因为确实是你看我们想我们有这个 主持人资格证，对不对？然后我们有教师证，然后我们有医生证、记者证等等证都有。 导演证，我是合格的导演。 这个导演证来讲，其实所以这个门槛相对来讲呢，但是现在来讲呢，国家其实在不断的去这个规范化，然后包括进行一个有效疏导，我觉得是对的。包括这几年那个好莱坞市场啊，然后你知道我们现在中国电影市场已经是全球第二了，然后预计在未来的两年之内应该是成为世界第一的。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像李安那些导演在去年来华嘛，在这个。比林恩120帧的这样一次一个 我最爱的导演， 对吧？我也是，我也是。哇，对， 还放 OK。然后，所以当时来说也在谈论这个问题，说中国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市场当中，其实我们更应该去有一种，说的通俗点，可能是你匠人的心态，就是我们一定是要认真去做，不然这个局就会真的会毁掉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也是想在这里跟大家说，就是我们所有热爱这个东西，我们一定要抱着一个 虔诚的心 去来去做。当然了，OK， 你说我要挣钱也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 OK， 你去选导演各方面的话，其实还是要看他的一个导向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能发现，尤其这两天在上的影片，应该大家知道《战狼二》， 票房特别好， 对，而且我昨天去看了，真的这个，因为我们说吴京他以前是个演员， 对 吧？从他以前最开始他是个替身演员，然后最后成演员，然后自己成为导演， 从小学武术的， 对，学武术，好像全国好像也是那个， 对，拿过全国性的冠军， 好像是第一个是李连杰是吗？然后 那个 就是少林寺最早的时候，然后之后好像是吴京也是。然后我在一次访谈当中记得他这么说过。那么当时吴京我们看了《战狼二》，明显感觉出来比《战狼一》这个整个的这个水准还有 level 要高一大截。首先从我们不说画面，还有这个他的资金上来考虑，我们就干从他的这个关于人物的把握，包括他的这个剧本的创作环节，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难。而且昨天看得很燃，我昨天大概是昨天我们还上班嘛，周五。然后我们学校放假了嘛，然后那个去，我是下午1:30去看的，但是你知道1:30那个时候来讲，其实大家都在吃饭什么，对不对？然后其实按理说电影院应该没多少人，但是基本上爆满。我们看我看到第三排还是有人的，因为我是在那个 Polo Max 厅，是大厅。第三排还有人，你就能看出大家对这个感触啊，而且包括确实整你会看完这片种感觉啊，我作为中国人是非常骄傲和自豪的，非常非常好，真的很棒。 要去看， 对，所以 还记不记得上次我们邀请了那个《悟空传》的两个编剧来？ 对， 然后文文昨天跟我说，他说他看完《战狼》之后说，如果我是投资人，我也要投《战狼》。 是的， 真是一个又有口碑又有这个商业回报率的这样的一个影片 啊。对，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啊很多料爆。爆出来啊，就是说这个，包括有一场戏的时候，就是应该是跳海吧， 对， 就是吴京那个差点被这个洋流吹走啊，差点就是没有命了， 没错， 所以赚点钱不容易，九死一生， 他而且 付出很大的代价， 而且他好像全程是没有任何替身的，当时在水下 拍摄，对，要求就是如果打斗的话，一定要真正的打，拳拳到肉。 没错，而且他那个水下那场戏非常漂亮，开场的我不剧透啊，就是打斗那场戏的时候，就看他最后报道，他有一次都已经好像在里面将近窒息了，就已经晕过去了，然后有那救生员把他救起来的，所以很拼的一个，就我觉得现在真的这样的去工匠之心，包括我们之前以前看的那个《人民的名义》，对不对？其实每个演员从细节各方面精益求精，其实大家。就民众啊，还是非常非常喜欢看这样的影片的， 就是还是要相信观众的一个鉴赏力。 没错， 之前说大家都迷恋这个小鲜肉啊，要迷恋这个各种这个小花儿，对吧？但是我觉得从《人民的名义》爆火，就能感觉到大家这种就是观赏品味的一个回归，就大家不再是那么肤浅的说我就是只是看颜值了，而是我真的会看内容，会看到我的生活，看到一些真相，或者是说一些针砭时弊的一些讽刺的东西，甚至。这种有力量的东西， 没错， 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它就是人的一个规律，因为人总归是对人，因为人总归是要成长的。那么，比如说小的时候，我们喜欢简单的刺激，我们喜欢美好的东西，对吧？我们喜欢这个有 花里胡哨的， 花里胡哨的，有一种强烈体验感的一种东西。但是呢，就是生活嘛，可能就是大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每天都会有酸甜苦辣，都会这样。生活是丰富的，所以说不只是简单的，它有一味的美好，一味的美， 复杂的， 对，一味的美丽啊，去简单的追求一方面的一种快乐和体验。 这个刚刚郭博士一进来就给我们 打鸡血哈、啊，我觉得是、 哎、 是说这个 鸡血大早上 是说特别好，这是我俩风格对吧？ 对对对，因为不对，因为我们俩这个经常在节目当中就是，哎，这是一点子，这能赚钱，就跟大家说了。包括今天其实郭博士来了之后呢，刚才跟大家也说了一些他的个人体会啊， 嗯、 就是如果说 你还是要有情怀， 对，要有情怀，然后 匠人精神， 哎，然后年轻的导演呢也给大家提供了一条路子， 嗯、 就是说大家可以如果自己真的是有情怀，我有想法的话， 嗯， 可以用少量的资金，我先拍出来一部短片， 对，用四两拨千斤， 对，四两拨千斤的这种方法，然后呢，去参加世界上的这个各大电影节、大型电影节， 嗯、 然后据郭博士统计啊，每几小时甚至每十几小时就有一个电影节。 嗯、 但是我想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问一问题啊，就是现在因为你如果说会有这么多的电影节， 嗯、 那它的质量，电影节的这个质量， 嗯、 含金量。会不会有 良莠不齐？ 对，良莠不齐会有折扣， 这是一定的 啊， 这是一定的。 那我们、 啊、 那如果说那作为 别是吗？ 对，我们怎么甄别？我们怎么去权衡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这样的 啊， 第一步先建立自信， 嗯， 和第一步先建立自信、 嗯， 还有就是业界对你的认可， 嗯， 而且不管怎么来讲，就是当你做到这些，虽然很多这个电影节其实有一些很多是兴起的嘛，这两年， 嗯、 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最开始电影节它随着之后的几届，它会慢慢变得非常成熟。 对， 比如说大家知道的这个西宁 FIRST 青年电影节来讲，它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创办也没几年，就五六年的时间，在第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当时就是一堆人然后在这个西宁嘛去做这件事情，但你会发现发展到前两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很多大咖已经加入了，像姜文啊、贾樟柯导演全部进入了， 现在是这个 FIRST 电影节现在是国内很知名的，业界也 很知名的， 很认可的， 很知名的。所以我想说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可能我刚才谈到全球很多电影节嘛，可能刚开始就真的是每天可能是几个月就会出现一个全新的、 嗯、 你不要关心它是否现在有力量，对吧，起码它可能它是能够给你一个，首先给你建立自信，第二来讲也许过个两三年之后它可能真的会成为一个非常不错的，哎，这个时候来讲你再重新回过，你看这么牛的电影节，那我以前最开始的就拿过奖 哦， 是不是？这不是套路啊！ 不仅是自己要成长，这个电影节的分量，这奖的分量也需要去等待和酝酿。 这里头有两点啊，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那比如说很多年轻的朋友。我们大学生要毕业了，要求职了， 嗯， 对吧？我们这个简历上，就是就写的越丰富越好。你比如说，哎，原来我这个发过传单，我原来这个卖过烤串，我原来端过盘子，我原来这个真帮过共享单车， 嗯， 我都可以写上。虽然说看起来不是很起眼儿，但是呢，我都体验过，这都是我的工作经历。我最简单的好处是什么？然后我那栏没空着，我写满了一条一条一条的。对，然后呢？ 关键是说不定哪个行业以后就变得很 哎，对，然后说不定啊，你得有长远的眼光看这个问题。如果说这个，你比如说我卖串儿， 嗯， 对吧？我原来卖过串儿啊，卖串儿怎么了？人田佑以前还卖过串儿呢，怎么了？人现在火了， 嗯。 对吧？所以往前看哦，如果在这现在火之前，我往前倒倒这历史，哟，这还有一这个郭博士元老，嗯。 但是其实我特别想问郭博士的是， 嗯、 因为郭博士也是当老师嘛， 对他的对，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一个职业是这个大学老师，然后也是 就是讲电影吗？ 对，讲授电影的这个视听语言。 嗯，就是因为这些年国产的这个电影市场特别的火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希望进入这个领域，比如说我当导演，或者说我当摄像，就是做和电影相关的事情，大家都觉得这是在追梦，但是我也见过特别多身边的年轻人在这个圈子里受到了打击， 沉下去了， 就真的是我觉得很难混，就是生态非常的严酷。首先就是在这个领域里，大家根本不知道，就是一部电影它能够上映，比如说《战狼二》，后面有多少的工作人员， 对， 有多少的面孔是你根本就看不到的。 嗯嗯嗯， 这些人的默默无闻的付出啊，而且大家都知道，就是做电影根本就是一个没有点儿， 没有点， 对， 甚至是没有家庭生活， 对 对对吧？离开，就到别的城市去。 是最近我没怎么听谢楠说过话，是不是？ 总之就是如果有年轻人怀揣电影梦，郭博士是会有一种怎么样的心情？会觉得会告诉他很难，还是会鼓励他大踏步的往前走？ 其实就是您刚才说这个问题呢，就是我在这个教学的时候也会遇到过，尤其是大一大二的孩子，因为你知道你在讲台上嘛，你肯定要树立他们一个这样一个 五公里美好的一个 要画大饼， 画大饼， 一个积极的导向。 对，但是为什么你必须要给他美好大学童年？不是。对不对？你要给大学时光，是不是？你得要，对吧？你像我们老说这个， 所以你是所以你是鼓励大学生去恋爱的。 对 啊，一定要恋爱，没有恋爱、 啊、 没有生活、 啊， 我就拍不好这个爱情片。 对啊，你看我不是我说的，苏珊·朗格说句话，他说、啊、艺术是所有人类情感的集合体 啊。 那爱情是不是情感中一个？对不 对？ 而且在大学当中，我们除了友情，那不就爱情了吗？ 啊， 所以你缺一不可，尤其是做艺术的同学，学艺术的同学、哦、 还有师生情。 还有好记忆吗？ 对，原来什么都可以说是吗？ 没有，来继续，不打断、 啊、okay, 不打断。 哎，说到哪儿啊？对，然后学生会问我这，学不是什么转到爱情了，其实是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就是电影上的问题。那有学生会私底找我聊，说老师那个我有一个什么样剧本，真的能看到你年轻时候，你曾经说像他那么大时候有这样的梦想，但是其实这几年很不容易。包括其实我跟那个在跟一些大学同学的时候聚会的时候，你能发现其实很多人早就转行了，很难，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所以我想告诉各位是什么，就是其实用一句话吧，就是我们国家领导人对我们说，就是这个脚踏实地仰望星空。用高晓松的话，就是我们生活面前不只是有这个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这话怎么去理解？其实在我们面前来讲，第一，作为电影艺术来讲，其实它是有一部分商业属性的。所以呢，我觉得首先先解决你的这样一个脚踏实地生存的问题。 解决这口饭碗。 对，然后你再仰着头，就是你做人呢要站着，还要仰着头，你不能是飘着。看着天空那样也不对，所以我觉得 也不能跪着， 对，也不能跪着。 那就比如说这个， 对， 那就比如说，我的梦想，我要当一个大导演，我有情怀，我有料，我能够拍出来好的东西。但是呢，因为毕竟就是很简单，也有一个年轻需要积淀、需要历练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就是说，我就在这行里，我有什么活我就干什么活。那比如说，我能干场记我就干场记，对，我能干美工我就干美工，我能干摄像我就干摄像，对吧？然后就是， 其实 同理。 对， 就是找到自己最合适的位置吧。而且就是我觉得很大的问题是你一进这个电影的这个圈子之后，别得有太高的期待。 我 看过太多就是那种沮丧或者是说受伤的，就是他就觉得我要拍电影，我要出名，我要拿奖。 我现在很受伤。 对，然后后来就很快的被打回了原形，然后就回家大哭，觉得没有存在感。 没错， 每次到了 一些人静的时候，刚开始要有那个， 我总是睡不着。 对，唱完了吗？ 还行。 所以我说最开始要先建立自信嘛，然后而且来讲，其实这个很多，就像刚刚谈到，就是您说可能去剧组啊，各个行业这个、各个专全去学习点，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然后但是来讲，就是说，因为我们来讲，其实生命是有限的，我们怎么样一定要学会站在巨人的肩膀去看问题。因此，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从看一些前人的优秀的电影，然后看一些这种理论上的东西，它其实是有说法的。就举个例子来讲，就是我认识很多。这个一些朋友他们做这种摄影师，然后干了三四年四五年，其实按外面人讲，哇，这人应该算是一个老资深了，对不对？但是底下私交聊天的时候，我就问过他们一个问题，我说同样是一个人，比如说我坐在这个宿舍当中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来讲呢是她男朋友跟她分手、OK， 她的这个戏就是无非走下楼去见男朋友，这个剧本文字上很简单，但是问题来了，你拍摄的方式不一样，你效果传递的感情也是不一样的。那大家他们就 我们叫电影语言， 对，电影的语言。其实这个来讲就是你看我们知道奥斯卡有这个最佳摄影奖，对吧？最佳摄影奖它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的这个文字语言就是我们的语言，它是一种语言，但是其实在电影当中还有另外一套语法。比如说我们文字当中可能会谈到这个女子长得倾国倾城，那么问题来了，你怎么去拍？你无论找任何的女演员，总会有人说 你就让身边的男的都喜欢她，她就倾国倾城了。我爸经常看电视剧就说， 是吧， 你看这女主角长得一般，但是导演就是喜欢她，所以让所有男主都喜欢她。 哎，这是个路子， 哎，这是个路子。 女主角是周冬雨演的 啊， 就是老一代的眼光就会觉得， 是不是那什么片儿？那个《山楂树之恋》，还是那个？ 好像是一个谍战片， 啊，麻雀是吗？ 啊，对， 麻雀 啊。就是你表达倾国倾城，可能他真的没长到，但是你让剧中的帅哥都喜欢他，就体现出来了。 麻雀，行， 对， 那个那什么看吗？那个《亮剑》看吗？ 《亮剑》 李云龙那个 太老， 还好， 刚才说到了这个年轻人怎么样，就是用一个好的心态去混电影这个圈子哈。知道郭博士自己一方面在做学术，一方面也这个仰望星空，对吧？ 对，这个还得往上走啊。因为其实来讲呢，就是我们还是说艺术归根到底还是要有作品出来的。对，其实你包括理论各方面你的研究，其实为的还是呈现出一个作品给大家。我觉得这是它最终的意义所在。就是还是那句话，别老是纸上谈兵嘛，是吧？咱得出来练练。我觉得这个来讲就是对于 拉出来溜溜， 对，拉出来溜溜。但是我是想说什么，就是大家如果学做电影的话，第一，你不能抛去理论的这块的一个积淀，因为它是前人的经验，它能让你走得更远更有格局。 那 另外一点，你不能是只是去看，你还要走到这个实战场上，你去练一练，你知道很多的细节，其实你会发现它跟书中很多讲的它是不一样的。包括你跟所有人的沟通能力，然后你会遇到一些现场的突发事件，突然间说哎呦没钱了啊，本来三天要拍的戏你两天必须给我搞定，然后天降大雨，你该怎么办？所以你需要一个名场。 盒饭没送来 啊？对 对对对， 盒饭没送来还行， 吃土吧 吃土吧，看旁边有树叶。 做导演的真是什么都得应对， 很累。你知道我之前有一次拍片子的话，当时我们预算就突然间紧了嘛，然后从原期计划的11天压缩到9天。那时候我们平时每天的工作量原计划是11个小时，然后中间还下场大雨，最后我们赶成什么呢？所有的这个室内戏啊，全部24小时不间断去拍完。所以当时真的是整个人快疯的状态，那几天没回家了，这个就一直。是 然后回到家之后 要有特别好的体力， 回到家之后媳妇儿跟你说离吧 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对，所以说 你看，要像做着像李安这样的大导演，你就先有一个好媳妇儿， 对 了，在你不得志的时候还能养你6年。 对，所以说这个也提醒这个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女性朋友，女性小伙伴们啊，如果你们这个也同样有一个文艺的心，有一个电影的情怀，也有至于这个我嫁个导演可能不错，但是啊并没有那么风光， 没有 那么风光，你要承受这个 一个人， 对对，承受一个人， 独守空床 啊，然后也要有足够的支持和理解，对，要慎重。 所以这个就是电影这个行业，确实我觉得是一个我们叫 hard 模式的， 对， 因为很多人都看到它的光鲜，所以竞争也非常的激烈， 是，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有好的主意，但有好主意的人太多了，有好故事的人太 多 了，有钱的也很多，有颜的更多，对不对？ 没事，这个 郭博士，你是用什么打天下？ 我肯定是用作品， 用作品， 对， 郭博士用作品。然后就是今天在我们这个节目结束的时候啊，结束的时候，因为这个郭博士今天在来的时候呢，也跟我们说到了，就是他近期呢也会筹拍一部作品，但是这个问题呢也是有问题的，就是也是差钱儿啊。就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可以呼吁一下， 我们今天是一个众筹的专场， 我们是一个众筹的专场，我们是一个这个路演的专场。 路演都是郭博士要跳舞是怎么着北京时间来到了8:57，我们会有一个整点的报时，然后先给大家带来一首很好听的歌，在这个整点报时之后，我们进入到众筹专场， 哎， 对吗？来，我们一起来听歌吧。 海底的瓜先说了，这关键是你也没钱，没事，有钱的捧个闲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啊。 Take it or leave it, baby, take it or leave it. But I know you won't leave it, cause I know that you need it. Look in the mirror, when I look in the mirror, baby, I see it clear, why you wanna be near. I'm not surprised, I sympathize. I can't deny your appetite.You got a fetish for my love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FM98.2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军，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点半到9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我们这个时段呢聊的是这个电影的话题，请到我们的嘉宾是这个青年导演，然后博士郭子纯， 艺术学博士 艺术学博士郭子纯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然后我们的这个收听收看方式也跟大家再预告一下，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就能够跟我们互动起来。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很多老 花椒直播， 很多老朋友的聚集地花椒直播，活力982的直播间。然后这个今天也谢谢所有的小伙伴啊，就是把这个自己的名字都改了，改成这个什么爱大爽汤的什么。 我觉得直播间过段时间会打起来。 没事，打架的时候我们跟大家直播啊，没事。 刚才中间休息的时候就差点要打起来 啊！对， 这个孔文已经这个化身金刚。孔文说这是他的场，他说了算，他给嘉宾挖了好多坑，我们看他都是怎么刨这坑。 哎，对，怎么刨这坑啊？ 刚才我们聊了很多这个诗和远方的事情。现在我们要聊这个眼前的苟且了，对吗？我们要聊一聊眼前这个郭大神要筹拍的一部电影。据说本来是一部长片，对吗？ 对， 是院线级别的。 对，有这个计划，嗨，那谁不这么说？ 计划总赶不上变化， 没错，计划总赶不上变化。哎，太 大神说说吧， 太惨了。 我跟你讲，各位，实际上这样讲，凡事跟你说，我要弄一个院线级的，9.5成不靠谱啊，没钱难，知道吗？所以我跟各位，所以由于我觉得我不能跟人聊的时候感觉不靠谱啊，所以我说那咱们就。先弄短片吧，然后因为确实是这个最后放了一下预算啊，合了一下成本太高了，万一下一场雨，一场雨整个就要中断的，很难。因为之前来讲呢，其实在15年的时候呢是自己筹拍了一部那个网络连续剧，然后当时是讲这种艺考生的，因为我们很多咱们应该都是属于艺考生过来的，我觉得想把一些正能量体现给大家，所以当时也是路演啊，包括也宣传了，然后演员海报都做好了，然后当时也 黄了， 啊，对，因为中间资金嘛，然后投资方出了一些问题嘛，然后就撤资了，所以把我扔了。然后我扔完之后，当时整个因为你前期会要给这个整个制作团队要预付款的，包括演员会有预付款的，所以全部打水漂了。所以我觉得啊，很难的这一条，你不要聊苟且嘛，你不要挖坑嘛，那就说说自己这些曾经 就是自己切切实实犯过的错误，自己真金白银搭进去的钱。 没错，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有一个 plan A 和 plan B 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别人如果撤肘子的时候，你要有什么样的应急措施。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一点，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先给自己去建立一定的自信，还有一些知名度，从国外的方式，还有各种电影节的环节，然后再一点点往前去推， 就是让自己有话语权一些，而不是那么的被动。 没错， 这个今天既然郭博士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我刚刚也提到了，这是我的场子。 孔文现在身高好像似乎长高了5厘米， 但是呢。他有困难，我们得帮他。我们的各位小伙伴们，我们的各位金主们，接下来郭博士要狮子大开口了。 有钱的捧个钱场， 对，还是 没钱的也捧点钱场。 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也捧个钱场啊！就是这个，我们继续聊啊。郭博士聊他的这个准备要做的这个电影的项目啊， okay. 要众筹一下啊。 其实呢，这个关于众筹这件事情是刚才在插播广告的时候啊，那个孔文跟我说的，其实是给我挖个坑，但是实际上话已经话赶话到这儿了。其实我觉得大家这个如果真的很有钱，对吧？你真的可以给那么一点点。 咱们的听众里有这个金主吗？真的很有钱的， 哎，真的很有钱。 你低调的举个手。 其实我跟你讲，各位，其实投电影的话来讲呢，其实还是要慎重，而且大部分其实投是打水漂的。 是的，是的。 我觉得，如果别人非亲非故的话，没有人会说，除了朋友啊，很多支持你的人以外，没有人会愿意说我拿我的钱去证明你具备这份才华。没有人会做这样的， 而且就是电影这个行业，它其实专业性要求、艺术性都是很高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懂， 都会懂。就是很多是这样来讲，就是我们其实这个来讲，很多人会认为像刚我刚刚提的一个例子，说一个人接电话下楼，那大多数人讲那不就拍吗？很简单，就拍了下楼好。但是发现它其实里头内涵，它语言是有很多的。包括我跟大家说一个事情，比如很多人在看一些影片的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就不舒服。可能看前三分钟，我觉得片就不好了。我觉得大家 是吗？ 你就是大家会有一种潜意识，会认为这片子看三分钟，我觉得片不好看了。你甚至故事都没看完，你就觉得你这种潜意识其实是什么？其实就是来源于你对于这种影片当中电影语言的，你会感觉到它是错误的。我们是一种语法的，这种语法可能你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但是你有种感觉就是不舒服的。就像我们说话似的，你突然间说话说不利索啊，跟傻子似的，对不对？然后你会觉得哎，这人没法沟通。同样的道理，所以我觉得就是电影行业来讲，首先你要去了解这个人是否具备一些这样专业的知识。但是大部分投资商他可能会考虑到是这个钱让票房的问题，然后呢可能会对这不太了解，因此我觉得这个众筹来讲啊，就是还是慎重，一定要非常慎重。 因为我特别想让郭博士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数据哈，据我所知，就是每年这个国产片的数量是非常庞大的， 对， 能够上院线的 非常少， 但赚钱的可能只有10部电影， 没错， 或者甚至更少， 没错。 大家算一算这个比例，那这个10部以后的所有的电影全部都是赔钱的。 对 对， 何止10部，其实你知道电视剧也是每年其实拍完之后的大概跟这个上映比来讲，大概是拍出100部电视剧啊，然后能够上映大概有13部， 就是能上映的， 能上映就是观众能够看到的，因为其实 1/10能上映， 对对对，而且各种审查，再加上我们说很多的，其实它的质量各方面啊，它是有参差很大，参差不平，因为其实这个原因是来源于我们中国这两年可能发展非常快，然后我们确实做了很多让世人瞩目的，然后羡慕的一些成绩，骄傲的成绩，但是从电影工业制来讲，其实它最早是起源于美国，你说美国它的剧本是怎么来的？它是先是可能我们收集了这个大概是上万个剧本，然后上万剧本当中它是金字塔式的，然后再抽出30个最后找出3个剧本，然后备选于说我要准备拍片子，然后在3个当中选出1个真正投资，而但是在我们中国电影市场是什么？我们是一条龙服务，就是我写本子，然后找钱， 拍片出产品，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因此来讲，它的 这个工业体系是不同的， 对，工业体系不同。而且比如说大家知道的，这可能这个我们说梦工厂啊，皮克斯、迪士尼，他们做片是怎么做？我举个大例，比如像机器人蛙也包括一些好莱坞啊、像那个什么这个玩具总动员这种片子，他们其实所有的项目团队是一根是跟8到9年的，包括功夫熊猫、就是这个项目开始之后 OK 你这个项目组就去做吧，就做8到9年，然后第二年另外一个项目开始，所以他们每一个动画片，他们用很长的很长时间去来润色这个过程。 大家都以为好莱坞其实是一个这个生产线，但其实他们在每一部电影上投入的精力 是非常 体现出匠人精神的。 对，而且就是包括演员来讲。我们大家可能到看的奥斯卡颁奖典礼，其实你会发现很多那个觉得啊，这影星工资很高啊，薪金很高，但是在美国大部分的演员他们是在这种演员协会的，而且很多的演员就是大概有10000分，大概比如有一个是明星，大概有是当中10000人来讲，他们也是演员，但他们的演员是什么？工资非常低，他们是有自己本职的工作的。我下了班没事儿，然后我会登那个网站，说哎我要拍什么片了，哎他就会自己去过去，他会当成一种兴趣，去做这个，所以他们很容易是跨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此他就是看到一个非常大的基数啊，非常大的一个基数。但是国内来讲，可能就对这方面可能就觉得啊，我是不是一下成什么这个年薪多少多少，其实不 是 那样 的。大家还 是 有点想一蹴而就的这种心， 对对对， 但是这种现象是很难很难发生的， 非常难。 对，也是被这个因为电影这门艺术，它表面上 光环 一个光环所迷惑了。 对， 嗯， 其实很多事情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尤其是 大家现在知道国内的一些特别成功的，包括电影和电视剧，其实这些导演和这些团队都经过了几十年的打磨。比如说《甄嬛传》，对吧？ 对，《 甄嬛传》的导演曾经就是拍，是拍什么来着？ 是拍那个 是郑晓龙导演吗？ 郑晓龙导演、他以前拍的是那个《 北京人在纽约》， 纽约对对 对， 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导演，然后就是大家可能好像觉得这个东西是横空出世成功的， 其实不是， 但其实并不是，人家可能就是倾一生的心血， 对， 才达到了这样的高度。所以就是想要去从事电影行业的这些小伙伴和想要投资的这些人，大家一定要有一个耐力。 对， 对，北京人在纽约那个刘欢老师的那个千万次的问，是不是那首歌的主题曲？ 对，没错， 是吧？ 然后当时你会发现里头那个副导演是冯小刚，里面有 冯小刚还客串了一把， 客串到最后是结尾的时候。 对， 而且知道其实那时候拍片也很不容易，他们基本上如果大家现在再重新看的话，你会发现它基本上是一条过的。因为费用很有限，在纽约拍那个年代多少钱啊？ 对，还请了很多外国的演员。 对，基本上是一条过啊，就真的是能看出来。他们在这剧本上讲，因为我们说如果这个片从制作从经费上那么少，大家还喜欢看的原因，那它一定是它剧本 对 演员它的实打实的功力是有的。我觉得这个是实际上来讲是还是它最根本的一个东西。所以当时在我们前半场的时候，那个孔文说到一说我们一定要不光看这个颜值，还要看内在。其实我当时也是想到一句古人说的话，就是先是这个越演越耳，然后是越心越志，然后是越神越意。我觉得它是一步步来的。我觉得这老祖宗很多话其实有时候真的是个经典的， 写出来给我们表上、 贴我们后面 这表上。对，然后这个这后边是我们两个的照片啊，然后这个 不微微一笑， 越心越耳，是什么还有什么 越人 越 意，越神越志， 越神越志，好，表上啊，贴我们俩旁边，以此为警句， 对，警钟长鸣吧， 警钟长鸣。 刚刚我们说到这个郭博士最近要拍一部 啊 他自己的这个电影，对吧？ 对 对， 其实跟大家随便也是这个说到这儿嘛，其实分享点自己的经验和想法，我觉得这个是能够给大家提供一点点东西，其实不要钱啊，这个因为我觉得还是那话，因为咱不能坑别人，我一直保持一个心态是什么，就是 郭博士羞涩了， 这挣不了钱的事咱别拉上别人啊，除非是这个一些好朋友啊支持你的会去做人生。其实当时来讲呢也是看了一些，其实国内很多这两年我觉得一个发现一个现象，往一个非常好的市场再去转，比如说之前那个白日烟火，然后像这个烈日灼心，然后像这种影片，还有包括这个长江图，这些影片其实这种艺术的电影在国外拿了很多奖，但在国内这个院线上映的时候他也拿到非常可悲的这样的一个票房。我觉得这些事情已经代表了我们整个这个观众的欣赏水平达到非常越来越高的 level 了。所以在这种基础上呢 OK 我是想怎么去融合商业素跟这艺术性的融合在里面，而且我可能还是更多去谈 到一些这个人生，还有自己一种真的一种能够抓住人内心的东西。其实因为对于我来讲，我就资金有限，那我觉得如何从一些平凡的事情当中去表现出一些伟大的一种情感的共鸣，这是我一直想去追求的一件事情。 郭博士提到的这个白日烟火和烈日灼心，感觉你喜欢的题材是这种案情加案件。 对，其实你会发现，就包括很多，其实我们在谈，因为我们大家可能更多的是这种，什么都市剧， 对， 白领，对吧？什么暖男、高富帅等等。但是我觉得，如果作为一种共识的话，无论什么时代和年代化，就是关于人的一种探讨和思考，它永远是这个永远是作为一种经典的。因为其实在这个古典主义时候，当时有一个警言啊，就说过说，就是。当时古典主义者他们就认为，就布瓦洛他们会谈到说，怎么去评价一个作品的一个价值，它唯一的标准就是时间的考量。所以我们会经常谈到，你爱情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它一定是经过时间的，然后友情一定是时间的。包括我昨晚看了个话剧，我觉得他里面说的话特别好，他说最后唯一的赢家只有时间。所以我觉得就是谈到我自己的片当中，我也是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就是关于我们时间啊，时间的话，我可能会用到这公路片的方式，因为我们说经常会说这公路像人生一样嘛，对吧？然后在这公路片的方式，然后会加上一些不完整但是又心怀美好的人，就是他有一些小的瑕疵，但是他内心是好的。其实这样的人，我觉得他是一种更加生动和立体的人物。 听起来有点像后会无期呢。 还是不太一样，然后加上一点点犯罪，然后再加上一点点 案情加案件， 对，案情加案件，然后可能会我融合点会非常多。还会加上，如果大家看过这个叫《菊次郎夏天》，有大叔跟小女孩的形象，这里面也会有，反正几个关键词会出现。因为确实这个剧本如果说出来，这个我得睡到 大叔和小女孩的搭配有点像《菊次郎夏天》，可能有点像这个杀手不太冷。 没错，哎，对，这个更确切。对，然后是公路，然后再加上一些这个公路片，然后再加上一些这个人性，然后我觉得更多我是希望，其实这个点最开始我想做这个影片点是在哪里呢？我觉得最后可能是一种悲剧的方式，因为亚里士多德最早其实会谈到说这个悲剧论能够净化人的心灵啊，就是其中一种净化的方式。所以我觉得 有分量一些， 有分量。其实大家去看很多影片，为什么会打动你、感动你？你其实发现它的结局很多时候是，带着欢声，然后其实内心会难受的。比如说前段时间《夏洛特烦恼》，我觉得也是，它作为一部商业片，我觉得非常成功的。 对， 然后大家一直笑，包括有些这种梗很多，但是你会发现 情圣也是 情圣， 让你在笑过之后有一些沉淀的东西。 对，它能够找一点共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一直想去做。至于众筹，如果大家真的很有钱的话，对吧？然后可以给里面打个赏。 你怎么反反复复的，郭博士？ 哎，就是 你这人有点 这个， 一会儿又不好意思，一会儿又想要。 哎呀，因为可能也确实是能够看到，就是作为一个年轻导演，然后对电影的这种热爱，对这个片子的执着追求，因为那种感觉就真的像那很简单的道理，就比如说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我真的特别喜欢这个东西，我特别想买，我特别想拥有，但是我就是没有钱，我就是买不起， 那怎么办呢？ 对，而且 但是我还是断不了这个念想。 对，而且这个举的这个例子呢可能不太恰当，它是一个实际的东西，但是呢这个东西比如说这个郭博士追求的这个东西可能还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梦想，他这个梦想如果实现之后呢，可能还会给更多的人、更多的朋友能够带来 共鸣， 带来共鸣，带来欢笑，带来思考。 我要送给郭博士一句台词： 好，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太好了，我回家也把那几个字儿贴我们家卧室上， 也表上是吧？表上啊，对。 郭博士，我特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刚刚你说到时间会说明一切嘛？这些年也有一个现象，就是有一些曾经刚出来口碑并不是特别好的电影，现在又有一种就是我们叫回溯，就是口碑又回升了。比如说《无极》，这陈凯歌导演刚刚拍出《无极》的时候，大家简直就是痛骂呀，就是各种损，但是这些年又说《无极》变成一个好片儿了。有的时候大众的鉴别力是不是也不是那么的可靠？ 其实我还是说，就是我们在看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除了参考当下，我们还要站到一个就是时间的一个流逝上来讲。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大家肯定会看过周星驰的这个最经典的那个片《大话西游》。 对，《 大话西游》在最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里头那个年代啊，很无厘头，各方面那种搞笑或者剧本啊，这个人都是乱的。那时候院线上来的时候就口碑特别差。然后之后出现了，就是大家被这个一些电视上转播放的时候，大家觉得哎好玩， 然后慢慢你会发现它其实我们是什么，其实我们过去的时候慢慢在走到一种后现代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现在发现我们现在生活状态什么，可能有自媒体， 嗯， 碎片化，调侃化，然后 自黑， 对，然后多元化，对，二次元等等等等，你会发现无厘头这些东西其实最早是从周星驰那边过来，只是它是比我们这时代要早了多少年， 嗯， 所以我觉得，但是大家不要认为说是不是他本身来讲就有那样，其实我觉得他是可能更多的生活中积淀，因为大家知道了解周星驰的人会明白，周星驰导演其实他这样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是非常坎坷的，无论是从情感上还是从生活上， 嗯， 因此他其实你看上去越是疯癫的状态，其实他背后其实是一个非常沉默的一个人，就是越是外面的这种因为他把欢笑还有正能量给别人了， 嗯， 那他留给他自己的可能是很多的是负能量， 嗯， 因此他 就像我们说人像一个灯油一样，你基本在人前燃烧特别旺的时候，你这个灯油是有限的，对吧？ 嗯嗯嗯。 也同时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拍出一作品来，暂时没有受到大家的这种共鸣和认可，没关系，也许你是一天才，你走在别人前面十年， 没错， 对， 梵高也是嘛， 梵高也是。 哇，甭着啊，这个蔡地的瓜最爱。大爽小文啊，刚才说的是大爽语录，你刚才又说了一句什么来着？人应该像什么灯油一样是吗？ 我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吧。 啊，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这不是我的语录， 啊， 这是那个王家卫导演。 啊，他这也对无极有一点这个自己的看法啊。 蔡地的瓜，我建议你再去看一遍无极， 对， 看一看在那个时候能拍出的那种，华丽，对，你可以再鉴定一下，就是随着人的成长，其实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小的时候读不懂的书和看不懂的东西，现在再看，觉得哇好棒啊。 对，因为这个也会随着自己境遇然后自己的 在变， 自己的变化。 其实我刚那个朋友叫什么 蔡地的瓜， 蔡地的瓜，其实那个无极啊，我当时也看了，很多人会吐槽怎么样，但是其实要站立到一个就是导演他当时初衷是怎么想的，因为那时候来讲就是我们像这个英雄张艺谋开创了这个我们进军世界的样拍大片的时代，而无极紧跟其次去出现这影片，在里面大家会可能发现几个点，第一来讲我们说这有比如说这陈红有飘逸那头发等等等等，而第二点来讲会出现有一个圈跟蚊香是大家在吐槽 圆环套圆环， 对，还有一个点是当时有张柏芝站在台上说如果大家想看然后不会脱下那个就是那个外面那些衣服嘛，其实那个点是在哪，就是以前我不明白，那时候我很小上小学，现在我慢慢就明白当时他的一个初衷是什么，因为大家如果读过这个荷马史诗的会知道里面这个就西方荷马史诗里头有一个叫海伦，海伦是非常非常倾国倾城的美女，其实伊利亚特战争就是因为海伦引起的，当时有多漂亮呢，就是当时这些长老军队打到城池的下面的时候，然后看到海伦站在上面就说了一句话，说这么多年的战争为了这个女人值了，所以大家如果了解西方这样的一个典故，你再回头看无极，大家会发现非常有这种类似，所以我们知道当时陈凯歌其实很多时候他是抱着想用西方能够看懂的一种角度去来拍这片子，而我们大众可能那时候谁有人去看荷马史诗， 有的时候你看不懂一个大的作品，有时就是因为自己没能画， 然后包括其实里面会有人说你飘在这个湖面上啊，你又说这为什么要对称，这很幼稚的件事，其实它又会来自于一种拉康的镜像说，电影当中会有这样的东西，其实它很多，其实很多影片它其实是以中国的元素去拍给外国人看，因为它的初衷是什么，我是大片，但在那个年代来讲很多人觉得哎呦这是什么呀，这是还是那句话，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抱着一个时间的态度去来看待一些东西。 日久见人心，日久也可以鉴定一个电影的这个好坏。 对，然后克鲁兹 啊，克鲁兹说什么，说荷马史诗应该是四声， 对 他纠正我们讲话， 荷马史诗 对， 泰迪的瓜说那就是演员选错了， 对， 可能这个无极里最被诟病的是当时选了一个张东健，对吗，说跟着你有肉吃然后 对， 就是大家就 这词儿还能 跟着你有肉吃 因为看过太多次那个一个馒头的血案，当时是一个现象级的电影，但我觉得像陈凯歌导演这种我觉得他的很多的伏笔和埋下去的东西真的不是说我们坐在电影院里120分钟能够完全领会的， 对， 如果有这样一档比如说这个郭博士解说电影的节目，他把很多经典的片子然后以他的这个风格给你再重新的去梳理出来，愿意看吗？ 当然我想参与这个节目， 想参与这个节目， 太想提问了，我好多问题好多片子看不懂， 好的， 对， 好的， 在酝酿是吗？ 好，这是第二个事儿啊。然后我们又传了一节目，要有钱的大家捧个钱场，没钱的也捧个钱场啊。嗯， 对，第一个事儿是刚才说前女友的事儿是吗？ 哎，对，不是前女友的事儿啊，可能是这个 是前女友的大片儿。 可能有一些这个 郭博士在翻白眼。 因为刚才我们这个就是聊了很多这个哇云里雾里的，反正我听不懂他们俩聊什么。 诗与远方的东西。 哎，对，诗与远方的东西。然后我就这个跟看看大家的互动啊，跟这一节大家互动的也不是很多，我估计是不是跟我一样听的云里雾里的。就接下来我们聊点八卦的事情啊。我们聊点八卦的事情，就是这个应该是去年的时候，这个嘉宾郭子淳他是拍摄了一部这个VR 电影，然后在技术上呢，采用了这种 VR 的这个手段。那部片子 虚拟现实 是一个小短片，那个小短片我看了，是确实是 VR 的这种效果。 是戴着眼镜看的？ 戴眼镜，必须要戴眼镜。 哦， 不戴眼镜看不了。 哦， 必须要戴眼镜。这个电影是叫这个《将爱时刻》。 将爱 时刻，这部电影究竟是讲了一个什么？这小片究竟是讲了一什么？然后这个 VR 到底是怎么拍的？跟我们这个网友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 好，关于孔文第一个问题，讲的什么？ 讲的什么？ 讲青春爱情吧。 讲青春爱情。 然后第二个问题， 就一带而过就啊。好，第一个问题我就不展开了，我们聊第二个问题。 然后这个 VR 技术是这样的，其实大家现在有 VR 热嘛，包括出现这个虚拟现实叫 VR，然后还有增强现实 AR。对，这个如果大家如果那个也会发现，如果大家看过《七龙珠》的话，小漫画书会有一个眼镜嘛。对不对？上回有战斗力，你看一个人，哎，你战斗力多少？我打得过，打不过，那个东西就是增强的，它是在你现实基础上帮你更加具象和数据化，这是这样一个东西。但是 我加了一个高科技滤镜的感觉。 对对对，其实你像 VR 这个技术来讲，其实就是说白了，你戴上之后能够全息的360度，然后全部能看到。但是这个现在国内有 VR 热，其实这个技术最开始的时候在美国就是七八十年代时候已经有过一次 VR 热，但那次时候起来之后也是作为一个泡沫的方式，就已经慢慢沉下去了。但是现在来讲，可能大家自媒体啊，包括眼镜，这越来越普及化了，所以很多人开始关注。那么从这个影片制作当中呢，其实就是能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传统的我们说像景别啊、角度啊这些东西，包括慢慢都在消失，而且呢，这个所以会能出现一种新的一种观影体验。但是我个人感觉啊 ，VR 的话，可能还是会更多的是具象在这种游戏当中。可能会多，对，因为现在很多种恐怖游戏还包括一些游戏射击游戏，它可能会带着 VR 的方式，我们在大家一些商场当中能够体验中会看到， 对，会增加你的体验， 对，增加体验感。因为其实未来来讲呢，其实就会发现我们对于人的延伸的力量慢慢是从你的视觉慢慢到你的这个肢体上延伸，就是互动性、交互性还有沉浸性和虚拟性是未来的一个主题啊。所以我觉得当时创作这片子也是站在了一个说白了也是想尝试作为一种实验性的，因为去年也是做了一个算是最长的关于青春的校园爱情， 多长时间？ 大概有八分多钟。 可是如果我们家里没有这个 VR 眼镜就没有办法看到这个电影。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其实也可以拿手机，但是没有那种效果了，因为你会拿那种手机会放在那个眼镜当中啊，或者是 孔文说说你看的体验。 我看的体验，因为就比如说他这个电影里呢会有一场戏是这个结婚时候的片段，比如说亲朋好友，完了之后我们摆一个西式的婚礼，然后有酒桌，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美食，大家然后新郎新娘缓缓走来，这是一个完全立体的效果，和我们这个平面是不一样的，你能够感觉到这个新郎新娘然后手牵着手，手捧鲜花，然后一步一步向你走来，这是能够感受到的。 哇，就是能感觉到那种完全这个虚拟的现实，就是你可能区分不出来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因为毕竟它也是在现实中拍摄的。好，今天我们跟郭博士分享了很多关于电影的天马行空的话题， 对， 有这个眼前的苟且， 有苟且， 也有更多的诗与远方 、 谢谢郭博士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内容， 对，然后也特别感谢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互动以及分享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还有就是特别感谢几位网友朋友为我们两个都改了名字，谢 谢 大家， 谢谢， 在此一并谢谢大家， 特别的感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祝大家周末开心， 哎，周末愉快， 明天见， 拜拜。